小可爱都可放大，投入到狂热到奉献自己都不计。人麻痹了我也快乐，凌晨来电我跟你胡乱讲，我的心思工作说到你睡觉，不知不觉甜蜜到奇妙到奋发亦显得聪慧，小小方法都珍贵，小可爱都可放大，陪着你陪着我用冷饭暖胃，小小恋曲都惊世，偏心你改写惯例，愚钝到迷恋到乐意让青春荒废，小小空间都珍贵，天空海阔不足以代替。Yeah, hey. Oh. 那些 lonely lonely，

发财，恭喜发财，恭喜发财，恭喜发财，恭喜发财，大家来拜年，大家来拜年， 欢欢喜喜过新年呐，恭喜大家都发财呀， 好音乐九五九，携手慢生活八九五，深度覆盖全境，

谢财神，财神老爷有好心。